本节目由云听荣誉出品。 好听在云听， 云听好听在云听。 云听的朋友你们好，我是演员白蚁苏玛，很高兴可以参与多人有声剧《皮囊》。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特别神奇的事情，在这里呢，我们需要通过声音去让听众们感受我们剧本中活生生的每一个人物。起初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挑战性的事情，毕竟我是一个以前一直是从事话剧啊影视这方面的演员。从这儿再来一下。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，在这里我们要通过声音去让观众们感受我们剧本中活生生的人物。起初我觉得对于一个一直从事话剧和影视的我来说，确实是特别有挑战性的。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我进棚之后啊，我发现这比我想象中的啊更难，更加有挑战性。我记得刚进组的时候啊，我特别紧张，因为是第一次做广播剧嘛，对于新的环境啊，还是充满那种不安全感和未知感。说到这儿啊，我就想特别感谢我们组里的，老师们，我们总导演涛哥，还有我们的指导老师杨旭老师，和我们组里所有的演员小伙伴。对，还有我们后期啊前期的工作人员，真的给了我特别多的帮助。我们这个团队啊也真的是一个特别有爱的团队，在他们的帮助下，我慢慢的放松下来，然后慢慢的找到状态。还得特别特别感谢一下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，能给到我这次机会，能让我结识到这么多优秀的老师，还有我组里的小伙伴们，当然还有我们的皮囊这部优秀的剧。我记得当时读皮囊的剧本的时候啊，是晚上，当时我整个人特兴奋，一直沉浸在我们剧本里。大家也知道啊，我们这部剧是一个悬疑推理剧，就在这个时候我特别沉浸在读剧本的时候，忽然有人半夜敲我的门，我只能说我当时的魂儿差点丢了一半儿。哎呦，我现在想起来，我只能说我当时的魂儿真的丢了一半儿。然后后来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才想起我自己点的外卖。就这样，我还一直坚持的那天晚上，我就把整个剧本看完了。真的，当时真的是太兴奋了。 导演说，请白衣老师不要再剧透了。 好了，我也不剧透了啊。还有就是，我是演员白衣苏玛，我在皮囊等着你。对了，还有大家可以在皮囊里找一下哪个是我，等你，相信我，皮囊不会让你失望，杜比 5.1 绝对让你震撼到。 总是不经意擦肩，就像两条相反的平行线，彼此心中成为相互的光，继续书写着那种感觉。你和他总在无解中道别，就像两条没交集的航线，你们就像璀璨斑驳的光年，在下个路口注定再遇见。别说再见，请相信永远，在这一瞬间，永远不 中文这感觉，就像曾经年少懵懂的从前。多年之后，灯火阑珊中遇见，再次看到你们的笑容渐渐。别说再见，请相信永远，在这一瞬间永远不改变，仿佛还是昨天，你的笑容在发心里面。我说再见，请相信永远，希望有一天爱没有界限，手指放在唇边，不是说再见。只相信他直到永远，别放弃答应他幸福爱心，经过那么多沧海成桑田，爱才是永远。别说再见，请相信永远，在这一瞬间永远不改变，仿佛还是昨天，笑容在发心里面。不说再见，请相信永远，希望有一天爱没有界限，手指放在唇边，不是说再见，手指放在唇边，不是说再见。 听在云听， 云听好听在云听。